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武术爱好者王龙超与截拳道的故事。他自幼喜爱秦腔，崇拜英雄豪杰，怎样的机缘让他走上了习武之路？40余年游历大川，拜访名家，对少林、洪门、武当、太极、八卦、无影、天山、高门、咏春等武功均有研习的他，却又为何偏偏对截拳道情有独钟？20余年的潜心苦练，他将截拳道品出了怎样的见解与感悟？本期人物空间，请听王龙超讲述他与截拳道的故事。好，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龙超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他习武的故事啊，大概的一个习武的经历。那后来说的参加比赛啊，这个是以教练兼队员的身份去参加比赛啊。那个时候的比赛大概是那种散打比赛吧？ 对，散打比赛 啊， 早期的散打体系。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运动员还是要戴护具的， 要戴的。 头上的护具， 有护齿，有护裆，男队员要都戴护裆。 对，还有一个护胸部的 那个，对，护胸 护甲啊， 护腿， 他也是计点数。 对， 击中了以后会得分啊，然后击倒了以后也会得更高的分。 对， 哎，而且那个时候他的主要的那种技巧里边也有一些摔法啊，就是把对方摔倒。 简单的，对， 哎， 有简单的几种摔法。 他这个就是所谓咱们传统的散打比赛。 对 啊，但是近些年来呢，这个比较流行起来的呢，叫做就不叫散打了，叫格斗，现代格斗。 对，也这也就综合格斗。 哎，综合格斗。 嗯， 这个里边好像他就不单是说把对手摔倒了就得一分就完了，这个摔倒在地上以后还 要锁住 啊，还要控制对方。 对， 一直到对方表示认输， 绝对认输。 哎，这个里边呢他就揉进了一些像什么摔跤啊，柔道啊， 擒拿 啊，擒拿啊，这个什么甚至什么巴西柔术啊，反正就这一类的东西。 对对对， 哎，这个格斗的这个激烈程度应该是更高了。好像我看那个运动员也不穿护具，男运动员啊，就穿着短裤，然后也不穿鞋，哎，这个拳套呢可能也是很薄薄的那种。 对， 这个激烈程度就高了。那你是一直从事那个传统的那个武术散打的那种比赛和练习呢，还是说也进入到这个现代格斗里边也去参加过这样的比赛？ 这种比赛我目前没有参加。 哦， 嗯， 还是在作为比较传统的那种。 对， 那这个里边有好多这个热点哈。去年吧，有一些说传统的不行，传统武术打不过这个现代格斗，这个你们应该是比较熟的了哈。 对对对， 在这里边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压力？怎么去发展这个咱们这个传统武术的这种格斗？ 传统武术里面讲的圆打、擒拿、贴身摔，这是国人都比较认可的一种观 念。哎，对 对, 对。 那么就是摔倒以后，你加上擒拿里面，你像有大擒拿，就是摔倒以后，那叫大拿嘛，也就叫绝对制胜。 其实也有哈，我们 也有也有传统武术面，七十二楼擒拿里面三十六大的，三十六都小的嘛。 哦， 大擒拿就是摔倒以后那种。 只不过咱们在那个原来那个传统的散打比赛里边没有允许运动员去用这些技巧。 没有这些技巧还、啊、就是说在擂台上还没有发挥出来。 对，他不在擂台上的这个出手的这个范围之内。 对对。 所以你看不到。但是并不是没有。 有有有。 还有。 嗯。 那你这个现在是以练什么武功为主呢？ 我现在主要是你像发展截拳道这一块上发展了有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呀。 嗯嗯。 你其实之前你也提到了截拳道啊。 对对。 你真正开始接触截拳道的时候是二十多年前是吗？ 对对对。 哦。 过去不有杂志嘛。 嗯嗯嗯。 杂志介绍。 嗯。 杂志介绍以后刚好中间就是说有哥们练这个。 哦。那个时候我们会在那个除了杂志，你说杂志电影里头看李小龙的片子。这个截拳道好像就是李小龙创建的。 对对对。 是可以这么理解吧。他创的一个。 中华武道新体系。 哦。那就是说你那个时候接触了，然后正好也有人练这个，你就跟他去学习了。 是刚好也是我们一个老师的师兄弟嘛。 嗯。 啊，然后我自己在天山办天山武术馆失败以后。 嗯。 你得在这个圈里面继续得待下去。 哦。 然后就是我就到他那里去发展。 嗯嗯。 啊， 你这个就是在创立天山武术馆之后去学习的截拳道。 以前是自修，就是在看着杂志上自修。 哦，就看着杂志自己练。 对对对。 但是这一次呢有了这么一个机会了，就干脆去专门的去学一学。 当时呢那个就是说石天龙老师呢，我们本身也是师兄弟嘛。 嗯。 然后到他那里发展，因为他主要研究这一块。 哦。 然后就到他那里去工作，然后工作之余就跟他说明，给他也等于当助理一样的。 嗯。 他训练的时候拿着靶子啊干什么的。啊、是这样的。 哎，那你这个既然说到截拳道了哈，其实我们也挺好奇的。 嗯。 这个截拳道他为什么要叫截拳道？他和这个咱们传统理解的这种什么前面你说你学的那些什么少林拳呀，什么太极拳呀，哎，什么洪拳呀，咏春啊，跟他有什么区别呢？ 他是这样的，李小龙先生创立截拳道的时候呢，因为他了解了很多武道， 对， 不光是中国传统武术，而且他也了解了西方的拳击啊，比如跆拳道啊， 嗯， 泰拳啊，空手道啊， 哦， 然后在这些基础上吧，他创立了八大拳呢，在这个应该准确说1967年吧，资料记载，他自己创的武道名字命名为截拳道。 截拳道。 实际上最后他在他的那个资料里面写着，就说叫截拳道就是方便一个称呼。 嗯。 一般的武道像都是在标榜自我，但是李小龙先生他创这个武道呢，就是说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间去肯定自己。 哦， 啊，这所以他这个武道定位就是说哲学武道， 就是一直在给自己找问题， 对， 找毛病，把它一步一步的解决了，让它趋于一种更加完美的状态。 对对， 嗯，他用了个截字啊，这个我们可能经常会简单的理解，就是他会把你的拳头截住，就是在你还没打到他之前，他先把你的招化解了，先把你给打到了，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您说的对的，这是表面的意思 啊。 里面有句专业的术语，就是李小龙先生说的话，就是什么呀？敌不动，我不动。 哦， 敌若动，我先动。 嗯， 他是在截击对手的意识的情况下，后面才能截击到他的动作。 这个就有点玄妙了，就是说我去判断你的想法，比如你想要动左手，想要用左手的拳头来打我的之前，我就判断出你要用左手来打我。 可以这么理解。 哦， 他就说他有预动嘛。 哎， 他有预动，你比如说你要想出拳你肩得动嘛。 哦， 哎，你要想出腿你胯得动嘛。 哎， 哎，这就是你观察对手，但是呢观察完之后你还要经过信息处理，他是真动还是假动。哎， 有时候有假动作。 假动那就是你看哈，他就是兵者诡道也嘛。 对对对。 嗯嗯， 就是他也会忽悠一下啊。 对对。 所以在这个里边这个判断力是反应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可能也能判断出啊，你要用左手打我，我也看见你肩膀动了，但是我来不及做出反应就被你打拍了，这也有可能，对吧？ 对对对。 所以就是完美的状态下，截拳道的状态就是判断正确而且迅速的做出反应，当你的拳头还没有打到我的时候，我的拳头已经后发先至先打到你了。 嗯，这是一种理解。还有一种理解就是消打合一嘛。 哦， 我在化解你招式的同时 啊， 就把你打了。 就是我出的这一招既能够解决你来攻击我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又是一招攻击你的招数。 对，因为你不进攻我，我没办法进攻，你进攻我了，我借着你的招，你的动作就是我动作的结果。 那我要跟你抬杠了。那咱俩假如说要比赛了，站到台上擂台上以后，我就不动，一动不动我就在那站着，那我岂不是就赢了？你没有办法，我不动你就没有动的这个基础。 好，那我有办法让你动。因为截拳道它有三线理念，就是格斗理念，就是怎么样，直线、中线、经济线。 这是怎么理解呢？ 你比如说我要打你的话，我奔着你的中线去。即使我打偏了，也能打着你。 就是我必须得动，对吧？就是我不能站那让你打。就是说你实际上不是说完全所谓的后发制人，就是对方不动你就没招了。其实你是有办法去调动对手的。 对对对，因为围着你转的时候，你不转我就到你后面了。 对， 那个你得跟着我转。 对，最简单的一个这个道理是吧？我跟着你一转，等于我就动了。 对， 我一动了， 我就有机会了， 我就有漏洞了，你就有机会了。 对对对， 这个理念真的是很有意思啊！这个你把它要理解了以后，其实还要有一个好的身体素质，能够去做出跟得上那个思维的动作， 对 对吧？这个就是两者体力和智力的结合，所以才能够称之为截拳道的这个精髓，可以这么说吧？ 对对，您说的很 对，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练习武术的这个专业人员，但是我们大概可能通过您的这个介绍，能有这样的一种理解。那这个要说起来，这个方法吧，李小龙先生创建的，他有没有留下什么教材啊，或者是书啊，或者他口授的什么东西呢？ 有，也就是他的学生根据李小龙先生有个优点，就是他经常写日记。根据他日记里面记载的，然后呢编了一些书籍。这种中国的第一本书是钟海明老师翻译的《中国基本拳法》。 这里边有李小龙的这个拳法。 对， 还有一些这个截拳道的教材啊。当然了，就是实际上我们在后人去接触截拳道，也都是由他的比如说弟子啊、学生啊来传播出来的，那可能不一定就跟他本人的那个完全一样啊。但是有一些影视资料里边他会有一些体现，是吧？这个本身李小龙拍的电影里边他就用到了很多这个截拳道的这种招式啊，或者技法，是不是也能做一些参考？李小龙电影你看不看？ 看了很多遍 啊。对对，看很多遍。这也是一学习的渠道。 半影片。对对对， 是吧？我看你现在哈，比如说你留的这个发型，你穿的这个中山装这个劲儿啊，你们练截拳道的人是不是都这样打扮？ 觉得这种比较干脆利落。关键是你像李小龙在那个电影里面，也穿的这种服装，作为他的崇拜者啊。 你这算是制服吗？李小龙同款啊，衣服、气质、外形啊，其实都是体现出这个截拳道的一种形态。 对对对， 然后再加上他的动作，这个就是综合在一起了， 简洁、 对 高效。 对。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他自幼喜爱秦腔，崇拜英雄豪杰，怎样的机缘让他走上了习武之路？40余年游历大川，拜访名家，对少林、洪门、武当、太极、八卦、无影、天山、高门、咏春等武功均有研习的他，却又为何偏偏对截拳道情有独钟？20余年的潜心苦练，他将截拳道品出了怎样的见解与感悟？本期人物空间，请听王龙超讲述他与截拳道的故事。 你常说一句话，你说这个截拳道呢是肢体表达艺术的生活，自己用了20年才搞明白截拳道，这个怎么理解呢？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认为截拳道呢，你看啊，它的做事方式就是简单、直接、高效。因为人一辈子时间很短，你比如说自己需要做一件某一件事情的时候，能够直接说的话最好不要拐弯，这样省时间。 就是找最佳的方法。你像截拳道，你刚才说明，就是他这个拳实际上是方法，道是方向。 嗯， 那么就是一个好的做方法，事半功倍嘛。 嗯， 啊，所以说我在生活中间，就跟他把它用在武功上呢。 嗯， 那么就是说明，实际上就是你的身体， 嗯， 要忠实、自由、完美的表达你自己。 嗯， 就是你和对手格斗的时候。 对对对。 啊，那这个时候也就是你平常练的。 嗯， 也就是你要去用心感知你的对手， 嗯， 这样这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就像是给自己画一幅动态的画。 哦，这么理解哈、啊，真的是很艺术哈、啊，用身体去画一幅动态的画。 对， 这个真的是 意境的体现嘛？ 对，它 就像武功你本能的体现嘛？ 对，因为这个为什么很多人喜欢中国武术，喜欢传统武术，就是因为它从外在来讲它好看。他的那个招式，咱们不说这个影片里头拍的那个设计好了的那种格斗，真正的就是他在练拳的时候的那种招式，其实都是非常美的。首先， 对， 哎，他的这个动作都是非常的漂亮的。当然了，说要进一步的让他能够结合到这个实用的格斗当中去啊，其实很难啊。这真正说一打起来，不管是什么拳法，什么门派，最后可能都是俩人吊着膀子在这较劲的这么一种感觉。那你真正能够让他打出那种美感来，恐怕也是很难的。 这就是所谓的意境。 对，你刚才说用你的动作来这个画出一幅动态的画来，你是一个人自己画呢，还是说你有对手和你两个人一起画呢？ 两个人一起画才是完美的， 那是最高境界，是吧？ 对对对， 就是说对方也是一个高手，你们俩通过这种格斗来展现出这种美，而不是撕扯的那种。 不是，就是你看哈，武术界有这么一句话嘛，就是说两个人要是打斗的话，分了这么三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拳来脚往，一招一架，不下十下，这两个说的是两个人水平相当。 哦， 水平相当的话，就是说拳来脚往，这是一时半会儿，就是说什么呀， 分不出高低了， 分不出胜负来，这是一种层次。还有一种层次就是不招不下，只是一下，就是说第一下就分出高低来了，那就是一个人比一个人水平高一点。 哦， 瞅准机会，一次到位。 啊、哦，就是说那个所谓的一招制敌。 对对对， 不招不架，俩人不过招。直接一下就把对方就制服了， 对对， 解决问题了， 对对、 啊、这是第二种。还有 第三种情况，就是不用比， 不用比、哦、 不用比，两个人就往一起一站，眼神就是说眼为心灵之窗嘛， 嗯嗯， 内功就是说自身的功力，就那种意境， 嗯， 把自己的信息用眼神传递出去， 嗯， 不用比，就会有结果。 俩人站那儿互相那么一观察一看，就知道哦谁高谁低， 对对对，就会有一个人认输了。 哦，这个很玄妙。那咱们武术比赛是不是也要分级别？就是 有级别， 哎，你得是差不多同级别的人才能有了这个比赛的可能性。都是特别悬殊的，那就甭比了。你们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按什么来分的？是按比如说你练武的时间呢、啊、还是按你的成绩呀、啊、 按体重？ 按体重、啊、 体重它分公斤级嘛。我说的是三大比赛，因为武术比赛它是论那个拳种、然后拳跟拳在一起，它不分这个什么， 不分 练功时间长短。 对对对对， 然后器械组你是长器械还是短器械、软器械还是硬器械、 对对对 他们就是说有相应的分组。 那是你一个人练啊，一个人单练。 对对对、武术比赛就是个人练个人的。 对对对，他那个就不用按体重分， 不用按体重分， 散打 也不用按时间年限分。 对，散打和格斗就两个人对抗的这种，就得 按体重来分， 体重来分。 对对， 最起码两个人的体重应该相当， 得差不多。 哎，不能一个200斤，一个啊这个70-80斤，那 一般的前后差相差就是有好几种分法，有的是你比如说根据报名的队员 哦 来这点，你比如说有的是以5公斤为那个，你比如说65公斤，直接就到70公斤， 哎， 然后你是72的，那你就打75公斤的，它是这是一种分法， 嗯， 也就是根据队员报上来的那个体重，然后再决定这个组来怎么分，就是具体实施嘛。 对，所以这个比赛它得保证有一个 最起码 来 相对公平， 哎，对，相对的公平，他才会有能够信服人的结果吧。说点题外话吧，这个现在你就是在武术界啊，很多练功夫的这些朋友吧，哎，都愿意去参加这个一些影视作品的拍摄。其实之前你也透露过啊，你也曾去拍过电影， 对吧？ 对对对， 电视剧都参加过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那个你拍的片子，觉得比较好的，能够分享给大家的？ 好，你像《绝命岛》， 《绝命岛》啊， 对， 是2009年的一个电影吧？ 对对对，那个在《绝命岛》里面，我也带了有几十个学生 哦， 在剧组里面。就是、 你有没有去？ 我有一个角色，就是说跟那个香港的那个吴志雄，还有那个台湾的荣翔 啊、 演了，就是说有 一点对手戏， 就是这个肢体冲突 啊、 而且还有特技，那个时候就多亏自己，就是学的多了一些。我呢，就是领了一帮人，就类似于那个就是古惑仔那类的戏。然后呢，就是在一个澡堂里面，吴志雄老师和那个荣翔老师呢，然后他们两个人在那吵，然后我过去呢就去用手去掐这个荣翔的脖子，然后呢就是最后让那个荣翔用那个酒瓶子 啊 在我头上咔一打， 好嘛， 打了以后还得需要翻个跟头， 嗯。 就是你往地上一倒嘛，得倒得漂亮嘛。 哦。 结果当时呢，就是说，因为那个距离啊很窄。 嗯。 这边是真正的石头。 啊、 那边是那个墙，底下是大理石。 哦。 那澡堂嘛。 啊、对呀、 啊。啊，然后如果说要是自己功夫不好的话，你摔的位置，丝毫不能差。 对对。 差了以后，自己呢就是说什么呀？ 就摔坏了。 那就摔坏了。所以这等于当时就跟他说什么呀？有点不自信，因为一看那个、平常训练中间没有那样的事情。 对对对对。 啊，因为自己就带着队员，先静了一下，以后摔了两次，最后这一条就拍过了。因为自己平常搞教学， 对对对， 能把这个作业自己感觉到就是，哎呀，就靠以前的 这个 功底儿， 功底， 练的就跟他说还算可以吧， 是 没有受伤啊，就这一次给自己的感觉就是说什么，功夫还得就是说什么呀， 不能 吃这碗饭，每天就得刻苦练。 对， 不刻苦练就荒废了， 不能撂下。 对，不能撂下。 所以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在这个武术这条路上，其实怎么走下去也是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你现在说了自己已经是以教学为主，哎，你自己也办了一个武术馆，这个来去教这些年轻人们去练武。 对，主要是以小孩为主。 哎，假如说在节目里啊，就是咱们现在让你以这个馆长的身份啊，对想要学武的年轻人们说几句话，你会说什么呢？ 我想说，对待武术的态度就是“慎死敬忠”这么四个字，也就是不轻易的选择，一旦选择了，就要认真对待。 好， 因为练武术不是一朝一夕的，急功近利。是练不成的， 没错 啊，对身体还有害。 哎，那你觉得，就是如果要是练武的话啊，练武功也好，练武术也好 啊， 得是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去练？ 我认为所有的人都可以练。因为武术里面有一句话叫因材施教。 哦， 你比如说瘦人，你叫他练猴拳，那就是很难练成。 哦， 那你让他练虎拳，他会练出来，虎虎生风，很威风。 哦， 那个年龄小的，就跟他说什么呀？你比如说，就是从基础开始练，比如说跌扑滚翻。那年龄已经到人到就跟他说青年了、中年了，他骨头硬了，你要是叫他练跌扑滚翻，就容易受伤。不同的年龄段选择正确的相应的训练方法，才是对的。 好，感谢王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也希望您呢在这个武术界里能够教出更多的好学生，以后呢有机会也欢迎再到节目当中分享您更多的故事。 谢谢。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是一战歌，战是一棵松，不动不要做路中走路一阵风。